第一天结束啊，恁还有九天的时间会使用功，爱精进用功，为着伫遮会当得到上大的成果，你一定爱非常努力，爱有耐心。只有家己精进用功，才会当伫遮得到上好的成果。逐天为早时4:00-4:30，一直到暗时9:00-9:30，爱继续用功。当然，逐天暗时拢有1:00-1:30的开始，爱了解遮个开始，毋是为着某种知识人的满足，是为着要互你了解即个修行方法是啥物，要安怎用功。若是无了解即个修行方法，虽然你会非常精进来用功，毋过方法可能毋对。若是方法毋对，你就袂当妄望有好个成果。所以答案个开始是为着要互你了解即个修行方法，以后就照安尼去练习。你已经开始观察呼吸，观察舒气佮吐气，互舒气自然输入来，互吐气自然吐出去。这毋是一种呼吸运动，你无需要控制呼吸，嘛无需要调整呼吸。即种方法毋是练气，所以无需要调整呼吸。每一种方法拢有伊个特色佮好处。伫遮，咱无要批评其他个方法。毋过，伫遮咱一定爱互即个方法有一个公平个机会。你爱用完全公正个态度来试验即个方法。你一定爱了解即个方法个特色，以后开始照即个方法认真去修行。所以毋免去调整呼吸，让呼吸顺其自然。若是深的呼吸，你爱觉知伊是深的呼吸；若是浅的呼吸，你爱觉知伊是浅的呼吸。若是呼吸经过你的倒平鼻腔，你爱觉知伊当咧经过倒平鼻腔；若是呼吸经过正平鼻腔，你爱觉知伊当咧经过正平鼻腔。若是同齐经过两个鼻腔，你嘛觉得呼吸是同齐经过两个鼻腔，就是安尼。莫干扰自然呼吸的流动，让一切顺其自然。你所扮演的角色只是观察，如实的观察事项，这就是这个方法的特色。你照安尼如实观察呼吸来开始用功，敢若是呼吸。除了呼吸以外，无别项。我指导过上万人以上的内观课程的学生，我了解今仔日对伊来讲是非常困难的一天。拢有人会埋怨，嫌讲毋是腰酸背痛，就是头壳痛，遮无爽快，遐无爽快，这是自然的。一个上根本的原因是。你的身心已经是你习性的奴隶，即卖你所做的代志，拄好违反伊的习性，所以伊当然会反抗。即个身体开始反抗，我无欢喜安尼，心嘛开始反抗，我无欢喜安尼，所以你会感觉真无爽快，这是自然的原因之一。你的无爽快主要原因。是这个方法本身，因为当你开始照这个方法修行的时，也就是当你开始只是观察呼吸，单纯的呼吸，即阵所有的困难、无爽快就开始浮出来。有真侪其他的方法，爱你伫观察呼吸的时，嘛伫心内思想某一挂字句、某一个咒语，或者是某一段话。我家己嘛经历过遮个过程，同时我嘛听过其他真侪人个经验，所以我了解，我嘛同意。你若伫观察呼吸个同时，加添任何字句，而且伫心内一直持诵，你个心会真容易专注。同款个，嘛有真侪方法，爱你伫观察呼吸个同时。嘛去观赏某种形象， 这个神或者女神的形象，某一个宗教创始人的形象。你伫观赏这个形象，你的无爽快会对你消失，你的心渐渐啊平静落来，变加愈来愈平静，愈来愈专注。虽然我家己甲真侪人拢有即款经验，我了解即个事实，毋过我还是坚持莫参染思想的方式，莫参染观赏的方式，敢若是观察呼吸，单纯的呼吸。为虾米？心内底一定有某一寡充分的理由，想要了解内底的道理，但先爱了解。什么是这个修行方法的上尾目标？什么是咱的目的？若是修行的上尾目标，敢若是要让这个亲像狗、亲像野马的心安静下来，变较专注。若是安尼，咱当然会使参染某种思想观想，这并无唔对。不过，当咱讲到内观这个修行方法的时，让心安静下来。只是一种手段，毋是目标。专注并毋是内观修行的上尾目标。上尾目标是要净化这个心，毋仅要净化心的表面，而且要净化心的上深层的所在，要改变心的行为模式。这个一直是激动不安的行为模式，生活里。不如的代志一直咧发生，咱的心就开始拍结，紧张起来，开始产生负面情绪。生活里毋茫的代志无发生，啊，某一挂障碍煞产生了，咱的心开始产生不正的烦恼，像受气、嗔恨、恶意、得意。咱的心已经拍真侪结。对家己制造了真侪难题，甲紧张的情绪，所以规个身心结构拢变甲遮尔紧张。伫表面里，有时你会想要互家己放松，虽然这嘛有帮助，毋过你将来毋知影伫心的上深层的所在，还一直咧拍结，一直咧产生不正的烦恼，所以一直有紧张。不安的情绪，这就是为什么咱会这么痛苦的原因。若是安尼，要安怎解脱这个痛苦呢？这个修行方法帮助你入去心的身心实相，实际去体验身心结构的实相，也就是讲，伊会当帮助你为经验里了解到，你是伫什么所在开始产生。而且继续增长不正的烦恼，因为你无了解内心深处发生什么代志，因为这种对内心深处的无知无明。虽然你无爱痛苦，毋过你还是咧受苦，这已经变成你习性的模式了。你一定爱入去痛苦的根源，只有安尼，你才会当脱离这种习性模式。这个修行方法会当帮助你。所有过去的圣贤拢捌讲过，爱了解你家己。因所以会当成做圣贤，是因为因了解家己，因透过探讨家己的内在实相，啊了解家己。爱了解你家己，毋通干那限定伫知识里，安尼是无路用的。爱实际去了解你家己。也就是讲，爱为经验人了解咱常常讲的“我”，这个身心结合的结果，敢是我？咱认同这个身体甲心理的结果是我，然后对产生强烈的执着，啊来造成无边的痛苦。当你认同身心，佮对产生执着的时，你就开始紧张不安。内心就开始拍结，就开始产生痛苦了。敢若伫知识里接受，或者伫感情里，因为感悟的人安尼讲，啊来接受，并无路用。你一定爱实际探讨你规个身心的实相，一定爱为表面的实相处， 初冬的展出，一直深入到更加美学、更加美学，上美学的展出。这个修行方法会帮助你伫经验的层面探讨你规个身心的实相。若是有人想要为经验面去体验实相，安尼一定爱家己伫家己的身躯里用功，啊，毋是以外在的对象来用功。这个修行方法会帮助你探讨规个身体的实相，单纯的呼吸，如实观察呼吸，就变成你探讨实相的一个重要工具。为什么咱无希望你以持相或者观想的方式修行的原因？虽然是一个小原因，毋过有缘是重要的原因。当你持相的时，通常你会使用某一个神的名号，某一个宗教创始人的名号，然后你就感觉和某一个宗派牵连做伙。毋过，内观修行方法是爱你伫普遍的实相里用功，这个方法是普遍性通用的，和宗派拢无关联。你若是用观想的方式，以这个神或者迄个神的形象，以这个宗教或者迄个宗教创始人的形象来用功，安尼你又阁是和某宗派牵连做伙，这倒毋是每一个人拢会当安尼修的，伊并毋是普遍性的。要了解，咱的痛苦是共通的。当一个人产生负面情绪，像受气、恶意、激动、惊吓、自私的负面情绪，伊就变较紧张，变较痛苦。这个状况适用伫每一个人。当你受气的时，伊敢是基督教的受气、犹太教的受气、印度教的受气，或者是佛教的受气？敢是美国人的受气、英国人的受气，或者是苏联人的受气？受气就是受气，啊，因为负面心态所产生的痛苦，你嘛袂当叫伊是印度教的痛苦、佛教的痛苦、基督教的痛苦，或者是犹太教的痛苦。痛苦就是痛苦，痛苦是共通的，啊，处理痛苦的方法嘛一定爱会当共通使用的。这和宗派拢无关联，所以内观修行方法的一个重要要求，就是在这条正道里，你所踏出的每一步，你拢一定爱和实相同在，甲同啊你所经验到的实相同在，像安尼分分秒秒、时时刻刻，无论你的身心呈现出什么款的实相。你拢只是观察，一直来观察，实相是普遍性的。这个方法适用每一个人，你会当运用伊达到上尾的目标。由感悟者所体验的真理，不管是佛陀、耶稣基督，或者是麦莫德所体验的真理，拢是因家己的真理，毋是你的真理。当你达到因的境界，啊，亲身体验同款的真理的时，这才是你的真理，若无就毋是。所以爱为体验下手，时时刻刻体验身心的实相。伊若是深的呼吸，知影是深的呼吸；伊若是浅的呼吸，知影是浅的呼吸。这是一个普遍的对象。你袂当讲这个呼吸是印度教的呼吸，或者是基督教的呼吸。也袂当讲伊是美国人的呼吸，或者是苏联人的呼吸。呼吸，这是一种普遍的对象。你若一直伫普遍性的实相里用功，就会引导你为表面的实相进步到究竟的实相。伫这十天里，你会发现，一天过一天，内观修行方法会引导你为非常坚韧、粗重的表面实相。一直在贯穿、分离、分解、消融，你伫深入到微细、搁较微细的实相，一天搁一天，你会为初当的实相渐渐啊深入到微细、搁较微细的实相。当然， 这个修行方法会当引导你实际去经验到上美善实相，关系身心、关系心念的上美善实相。以后总有一天，你会探求到整个身心的境界，你会贯穿这个境界，啊，经验到超越身心范围的境界。这种究竟实相的境界，是无法度用文字形容的，伊是一定爱实际去经验、去见证的。这整个过程，就是让你体验自身的实相，也就是性格所讲的了解你家己的过程。当经验到自身人的实相的时，你就开始了解到普遍通用的自然法则。安尼了解你家己的过程，就变成了解自然法则的过程。这个自然法则适用伫每一个人、每一项事物。当咱违反这个法则的时，这个自然法则就会触发咱。啊，当咱遵照自然法则咧生活时，这个自然法则就开始回报咱。当你探讨自身的实相，这个代志就变得愈来愈清楚。当你一直观察实相，依照这个修行方法所要求的方式修行，正确来观察实相，啊，无掺染其他的方法，每一项代志拢会变得非常清楚。这种自然现象，规个法则拢会开始显现。这个普遍的法则会变得真清楚。你遵照这个法则生活，安尼你的人生就会充满快乐、安详、和谐。这毋仅是伫心的表征，而且是规个生命、规个身心两项拢会充满安详、和谐、甲快乐。这就是内观修行的目的。毋过，这并毋是讲伫这个课程里，你就会当达到上尾的目标。你会当伫十天里体会到修行方式，要安怎修行，安怎来探究你自身人的实相，啊，莫去参染其他的方法。为着要做到这点，咱为呼吸的非常重要的工具来开始用功。你若伫观察呼吸的同时，参染着思想或者观想，心会真容易专注。毋过，你就会未记住呼吸这个工具，所以规个为表层实相探究到深层实相的过程，嘛对咧未记住啦。单纯的观察呼吸，是帮助你入去搁较深层实相的关键性的重要工具。所以伫这个阶段，爱会记住呼吸这个工具，搁过几天。你会学到用其他的工具来帮助你搁较深入实相。毋过，即马呼吸对你来讲非常重要。你想要探究你自身的实相，毋过你要安怎知影你身体实相呢？你可能会参考生理学或者解剖学的书，研究即种或者迄种的解剖图。毋过，这并不是讲你就会当真正了解你的身体，因为你并不是为经验而了解你的身体，这只是一种知识人的了解。你敢若知影某一寡外在的器官，亲像双脚、双手、目睭，因是安怎运作的？因是按照你的需要、欲望、甲命令咧动作的。譬如讲，你要踢开目睭，伊就会踢开；目睭要揢起来，伊就会揢起来。你想要举手，你想要刷卡，毋管你要爱做啥物，伊拢会照你的需要来动作。毋过，关系内在器官的，比如讲像心脏、肺、腰子、肝脏，伊袂照你的欲望甲命令来动作的。你命令你的心脏讲停，伊是袂停的；你若是讲慢落来，伊嘛袂慢落来；你若是爱伊跳较紧，伊嘛无法度跳较紧。你无法度控制。 即卖先卖讲遮个内在器官，咱来看咱规个身体的结构，伊是由无数个次原子微粒子所构成个。啊，每一个个微粒子拢有一寡活动，每一刹那拢一直咧发生变化。因为你从来拢无经验过遮个现象，所以你无法度了解。即个修行方法，就是要帮助你去经验遮个现象。伫外在表面的层次里，关系身体结构的一寡代志，毋管是会当家己做主，或者袂当家己做主的，拢在发生。你会当真清楚，毋过对内在，遐个袂当做主，一直在发生的，你却完全无了解，你完全无法度控制因。甲我才发现到，一个会当帮助你经验到内在实相的工具。这个工具就是呼吸。譬如某一个人生活伫溪的这边，至少知影溪这边的实际状况，毋过完全毋知影溪迄边的代志。另外一个人捌下过溪到对岸，转来讲溪的对岸真正赞哦。某人听了后嘛想要享受对岸的风景，毋过伊只是坐伫这边的岸边，合掌、烧声、感到目屎，开始祈祷。哦，溪的那边岸，请你过来吃，请你过来吃，我想要看你，我要欣赏你的风景，请你过来啦。这个人准讲一世人在哀求，代志嘛袂当实现。要亲眼看到对岸，唯一的方法就是离开这岸，下到溪的对岸去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咱所需要的是一座连接这岸甲彼岸的桥，下过桥，咱就会当亲眼见证彼岸。啊，呼吸就亲像这座桥，呼吸连接着身体结构里的两个境界，一个你已经知影的境界，甲迄个自然发生却无了解的境界。呼吸同时包含着身体里有自主性甲无自主性的两种活动。你若想要刻意来深呼吸，你做会到；你若想要浅的呼吸，你嘛做会到；甚至你若想要停止呼吸半分钟，你嘛做会到。毋过，当你无去管呼吸的时，伊嘛自然一入一出的呼吸。所以，呼吸本身就包含着有自主性甲无自主性两种活动。这就是为什么借着呼吸这种工具，你就会当达到对岸，达到身体结构里未知的对岸。啊，这就是你已经开始咧做的。伫这十天里，会阁有较侪甲你身体结构有关的事项会自动浮出来。你爱经验了后才接受，啊，毋是因为你的老师安尼讲，毋是因为某一本经典安尼讲，嘛毋是因为讲我者。有得安尼讲，就来接受。你爱家己亲身体验，呼吸会帮助你探讨身体结构的实相，嘛同时帮助你探究内心的境界。拄开始，呼吸看起来只是一种身体里的作用，只是气息的一入一出。毋过，真紧你就会体会到，呼吸嘛甲心有密切的关系。伊甲心的不净烦恼有密切的关系。你练习观呼吸的时，就会体会到，当你开始加入任何不净烦恼，亲像是受气，呼吸会变较慢。啊，当这种不净烦恼消失了后，呼吸又阁恢复正常。所以，呼吸甲心的不净烦恼有密切的关联。这个事实会变较愈来愈清楚。你要深入到问题的根源，也就是烦恼的根源。呼吸会帮助你伫内心里深入到问题的根源，深入到不净烦恼生起的根源。伊嘛帮助你探讨关系心内心的实相。伫身体层面里，今仔日几天，你只是一直咧观察呼吸的出入，毋管伊是经过倒边鼻腔，经过正边鼻腔。 或者是同齐经过两个鼻腔，是深的呼吸、浅的呼吸，你只是观察呼吸，这就是对你自身是上的观察。下昏到明仔载几天的时间，你会经验到身体结构里较微细、较微细的事项。这个事项是一直拢存在，只是你从来都毋捌经验过。即卖你会开始经验到，这个是上路。来了解，即卖这个阶段是要伫一个小范围探讨研究，你定爱探究这个小范围内的事项。这个你以顶嘴唇做底，包含规个鼻腔的小范围，你定爱将注意力放集中伫鼻腔口甲规个鼻腔内。你一定要对通过这个范围的窥视保持觉知。你专注在一个较小的范围的时，你的心也会变得愈来愈灵敏，愈来愈微细，愈来愈敏感。你开始会当感觉到更加微细的事项啊。不过，你若以较大的范围来用功，你的心就无容易变较灵敏。这就是佛陀爱你伫一个小范围里用功的原因。过过一两天了后，你啊缩小这个范围，对你所觉知的范围愈缩小，你的心就会变甲愈灵敏愈来。你就会当感觉到搁较微细的事项。下暗到明仔载，甚至伫今仔日，你就会当开始感觉到呼吸的接触，气输入来的接触。甲开呼出去的接触，并无需要感觉这个范围里每一点的接触。你只要感觉伫鼻腔内、鼻腔外，或者是鼻腔脚含顶嘴唇顶面的范围里的任何所在，甲呼吸的接触。伫这个限定范围里的任何所在，你感觉到窥视的接触，就只是觉知。你只是保持觉知，并免做其他的代志。你若感觉到窥视的接触，就觉知窥视的接触。你若无感觉到任何接触，就觉知无任何接触。你只是觉知窥视的出入，而且特别注意窥视的接触。到后日，你会发现到你已经开始感觉到搁较微细的事项。说落去。大后日，又搁有较微细的事项，像安尼，你会为初当的事项渐渐啊感觉着微细，搁较微细，上微细的事项，关系身心的事项。今仔日无人爱你观察你的心，毋过伫无意中，你已经开始观察你的心了。你应该观察呼吸的，毋过。你差不多观察一两遍呼吸，心就走去了，心走去别位。过一时啊，你觉察到，哦，心走去了，我即马应该观察我的呼吸。心搁转来到呼吸，观察一两遍呼吸了后，心又搁走去了。你知影了后，搁家己扭转来，像安尼，你发现到你的心一直咧走去，一直咧打梦想。对这个梦想洋洋般的心，你感觉真激动。我的心是安怎？连观察呼吸这么简单的工作都做不好。呼吸一直拢存在，你所爱做的只是去观察，并不是练气功。呼吸一直拢存在，一直咧发生，就亲像你坐伫溪边，溪水伫咧流，你所爱做的只是去观察伊。连这么简单的工作都做不好，你感觉非常失望，开始不安，感觉愤怒。哦，唔通安尼，你若安尼，就违背这个修行方法，这是你心的习性反应。不如的代志发生，你以不安、愤怒的负面情绪来反应，这就是你一向在做的代志。即马你想要专注，不过你发现无法度专注，所以。你就生起习性反应啊！哦，这个修行方法 是爱你接受心走去的事实。伫当下，这个心已经走去啊，用微笑来接受这个事实，心走去啊，呼吸还是伫遐，只要搁倒来继续观察呼吸就好啊。真紧，你就会发现着，只要你接受心走去的事实，伊就会主动倒来到呼吸。你只是接受这个事实，心走去啊，心会家己倒来到呼吸。所以你已经开始观察你的心，观察到心的特性，心一直在打梦想，伊是一个梦想赢赢波的心。另外一个事实是，心到底去倒位咧？咱规定十天内，你袂当写字做笔记，毋过准讲咱允准你记录梦想，你嘛做袂到，你无法度记录梦想。因为心不是在打梦想，不过只要注意，你会发现到梦想只有伫两个范围，一个是过去记忆的范围，另外一个就是未来的范围。你想起某一项代志，伫当下这个记忆浮出来，一个啊，另外一个记忆又搁浮出来。你回想过去某一项代志，譬如讲，你回想到过去某某人对我无礼。伊是安尼甲我骂，即摆若是迄个卡西亚过来乱骂我，我会安尼来报复。然后你阁加入去未来的梦想，一直咧梦想未来的代志。突然间，一个过去的念头生起来，你又阁开始梦想着过去的代志，说落去又阁是未来的梦想，一直咧打梦想。哦，这就是心的习性模式，伊一直咧梦想过去或者未来，伊毋愿活伫当下。毋过人却一定爱活伫当下，你要安怎活伫过去咧？过去的代志已经永远过去啊！你开钱嘛无法度将过去买转来，即使你拥有全世界的财富，你嘛做袂到，过去的永远过去啊！啊，未来也只是未来，除非未来变成现在，若无你是无法度活伫未来，你一定爱活伫当下。即摆你看，这个心无想要活伫当下，哦，这就是为什么心会这么不安。伊毋捌生活的艺术，啊，内观修行就是要教你生活的艺术，要教你安怎活伫当下。当你清楚来观察呼吸，即使是一时啊久，即就是一时啊久的实相。呼吸的气息输入来，又搁吐出去，即就是当下的实相。另外一个事实，嘛会变得愈来愈清楚。当内心一直咧梦想过去或者未来的时，你会起倒种念头咧？有两种形式的念头。欢喜的甲无欢喜的，当内心浮出过去的记忆，这个记忆可能是一个欢喜的，或者无欢喜的记忆。当内心升起未来梦想的时，嘛可能只有欢喜的甲无欢喜的两种形式。所以你会注意到，当心在想过去、未来的时，心的某一部分就开始升起习性反应啊！哦，我真欢喜。这个代志应该继续落去，说落去，心就开始执着贪爱。你并不知影，你已经失去心的平衡，互家己变甲真痛苦。同款的，当你的心开始咧想过去或者未来无欢喜的梦想的时，你会注意到心的某一部分开始反应啊。我无欢喜，说落去，这种我无欢喜的反应。会真紧就变成一种讨厌、嗔恨的心态，你的心已经失去平衡，变得非常不安。为什么会有这种贪爱或者嗔恨的反应呢？因为咱从来都毋知影咱内心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代志，表层的心一直拢无用伫外口的代志，毋知影心的深处起了贪爱甲嗔恨的反应。所以造成了咱的不安和痛苦。 这个叫做无明摩诃。一个念头伫内心升起，甚至伫这个念头结束之前，另外一个甲伊拢无关系的念头又搁升起，这个念头拢无一点仔连贯性，这就是起笑。当咱讲某人起笑啊，是因为这个人的念头拢无一点仔连贯性。我举一个例，譬如讲，你看到一个痟的已经饿四天啊，你起慈悲心，给伊一盘食物，因为伊真枵，看到食物真欢喜。接下来，三只嘴饭还未到嘴，念头已经变了，伊开始想讲，我即马伫浴巾啊里洗身躯，啊我手里摕一块纱布，伊开始抹下身躯。然后念头又搁跳到别项代志，这个向我行过的人是我的敌人，伊要来杀我。在伊杀我之前，我上好先杀伊。哦，这是一粒手榴弹，我向伊动过，将伊炸死。所以，伊将所有食物当作手榴弹动过去。这是一个小人，伊的念头无连贯性。现在大家都体会到自己有多少烦恼，因为你们的念头也都没有连贯性，一个念头生起，突然间另外一个不相关的念头又生起，说下去又是起另外一个念头，这就叫做无明摩诃。不过尊说你的念头是连贯性的，你也不知道你心内安怎产生不尽烦恼，安怎产生痛苦？当你为经验里深入，一直在深入的时，身心的交互作用就会愈来愈清楚。为着要达到这个目标，你一定要用功修行，以体验的方式正确来修行，就会较容易。咱无要批评过去所修过的任何法门，你过去可能参加过某一挂仪式。或者是宗教礼仪，不过，咱无爱伫这十天里，咱爱伫这十天里，让这个修行方法有一个公平的试验机会，了后才会当伫十天里得到上好的成果，会当拨出十天的时间放下一切来用功修行，对一个在家居士来讲是真无简单的，因为在家居士有真侪责任。要放下一切，来这探讨呼吸是什么，心是什么，这一切是为着什么呢？是为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，为着要帮助你学习着生活的艺术，也就是安怎过着安详和谐的生活，安怎得到内在安详甲和谐，而且将这种安详和谐的气氛散布予其他的人。每当你产生负面情绪，你就会变得很痛苦。任何人只要在那时接触到你，也会对你痛苦。这不是正确的生活方式。内观会教你生活的艺术，一种行为的准则，安怎得到内在安详和和谐，以及安怎将这种安详和和谐的气氛散布予周围其他的人。这只有当你探讨了普遍性的自然法则，也就是探讨了你身心当下实相的时，才做得到。这都一定要亲身去体验，然后你会发现家己开始有一挂好的改变。为着这个目的，你一定要精进用功，为着要让你会当好好利用未来的九天，我对你有一挂建议。第一是。你即马所做诶是非常严肃诶工课，即项工课事实哩是咧对你家己诶心做一项非常深诶手术。当你做非常深入诶手术诶时，过去掉底诶筋骨就会开始浮到心诶表面，就亲像你用刀切开空嘴诶时，人血自然就会流到顶面来，这是真好诶。毋过切开空嘴诶。人血流出来的过程是非常不爽快，你一定要去面对，勇敢来接受伊。 我切开空嘴，予人花流出来的每一个无欢喜的经验，拢是为着要予我家己会当搁较好。今仔日，你开始经验到遮个无爽快的感受，是即个修行方法的一部分。你已经开始对你的心手术了，你定爱用微笑来面对。譬如伫东方国家，家庭主妇用火炭起火煮饭，饭煮好了后，无需要火时，用卡一箍仔水对烧火炭顶淋落去。因为烧火炭的特性上热，非常烧，啊水的特性上冷，所以当水甲烧火炭碰着的时，产生真大的冲击，足大的反应，呛，会产生呛即款的声。每遍卡水对烧火炭顶淋落去，拢会产生呛的声音。若是一直卡水淋伫烧火炭顶，就会一直产生呛呛呛的声音，一直到遮个火炭的温度降到甲水温同款为止。即个时阵，你搁淋肥盆的水，嘛袂搁有任何声音咯。所以同款的情形，你继续认真来观察呼吸一点钟，反思会有一小段时间，你的心专注地观察当下的事项，即一入一出的呼吸。即个时阵，心内无无明，只有事项，无贪爱，嘛无嗔恨。当一个气输入来，你并无贪求，予佫较侪气入来。啊，当气呼出去，你嘛无讲莫予气呼出去，伊干那是一入一出咧呼吸。啊！你只是保持平等心，敢若是观察尔。伫即段时间里，你只是如实咧观察实相，保持平等心。只有实相，无无明，嘛无贪爱、嗔恨。即段时间真好，真赞。因为当下心是遮尔清净，毋过伫你内心深处，还阁充满着笨涩，充满着你过去所累积的不净烦恼。当下的清净心接触到遮个不净烦恼，就会产生足大个爆炸，亲像火山同款个爆炸，亲像水淋伫火炭顶呛个声音。即种反应个结果，就是腰酸背痛，毋是遮酸，就是遐痛。你心内会想讲：哦，遮尔痛，遮尔无爽快，即对我无啥物好处，我上好离开。其实，遮个现象是必然会发生的，所以要下坚强的决心，对你的心做一遍手术。当你做手术的时候，手术是由外科医生帮你做，你一定要给人麻醉。所以手术的时候，你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代志。不过在这，你一定要对家己手术，而且无麻醉药，你一定要面对所有发生的现象。为着你家己的利益，你一定要勇敢来面对，安尼你才会当开始改变新的行为模式。因为无用麻醉药，所以你一定要伫心内发展出坚强的原力。其中一种原力就是，我一定要遵守遮个规定，就亲像你入去病院时，一定要遵守病院的规定同款。其中一个规定是，伫即十天内，你着亲像住伫家甲共款，袂当离开。来参加即个课程以前，阮着问过你，你会当住伫遮十天袂离开吼？当你来报道的时，阮又阁问你，你会当住伫遮十天袂离开吼？请读遮个规定，而且签你的名。听遐人又阁有人会微微啊笑，问你，你准备好啊袂？你一定要住伫遮十天，袂当离开哦。阮办过真济课程，嘛有真济人来参加过。对遮个经验里，阮发现着第一天过去啊，手术开始啊，第二天 有一挂人的心开始动摇啊，一挂心力较弱的学员，伊想要离开，讲哦，这种修行对我无好处，以后才来参加啦。伊想要逃走，然后到第四天，另外一个搁较深的大手术要开始了。第五天又搁较深入，到第六天，某一挂人的心又搁开始动摇了。我要离开，我要来走。伫第二天到第六天，心内会大加紧，爱面对，勇敢来面对遮个激动不安的情绪，搁下坚强的决心。我要伫遮待十天，我一定爱清除内心深处的粪扫，应该予空嘴的人会流出来。虽然安尼会产生无爽快的感受，毋过这对我是好的。我要来面对，同款的，就亲像你去一间病院开刀，手术进行到一半时，你若对外科医生讲：“哦，无碍无碍，安尼就好啊，我以后才过来。”这是袂使的，外科医生绝对袂让你离开，所以遮的外科医生嘛袂让你离开。你伫课程的一半离开，对你是毋好的，所以爱有坚强的决心。我绝对袂离开，准讲有任何代志发生，我嘛袂离开。另外一个坚强的决心，就是我要遵守所有的规定，特别是遵守遮的课程时间表。我应该伫早时八点以前到禅堂，我一定爱提早一两分钟到禅堂，先搬脚坐好，开始禅修。你若哪行哪开讲。望东望西，看东看西，迟到十分钟、十五分钟，安尼是袂使。八点就是八点，你一定爱伫八点就开始禅修，时间非常重要，每分每秒对你来讲拢是真宝贵的。说落去，为八点到十一点是静坐时间，这段时间你一定爱静坐修行，静坐就是静坐，袂使讲。现在有的是时间，只要坐一小时，这就够了。剩的时间洗衫、做这做那，这是袂使。要有坚强的决心，修行时间就是修行时间。另外一个坚强的决心是，每天三个时段，早时八点到九点，下晡两点半到三点半，晚时六点到七点。这个时间你一定要点禅堂，不能离开。你一定要下坚强的决心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绝对不离开禅堂。无爽快，我会当改变姿势，不过我绝对不离开禅堂。三四天后，在这三个共修时段，你甚至不能变换姿势，不过现在你可以变换姿势。另外一个警告是，当你伫了房内禅修，你若是感觉足忝，会使倒落来休困。毋过袂使超过五分钟。你若是倒落来休困，想讲为虾米干那五分钟？干那会使倒五分钟的限制，是针对遐个无知的人所设的。我真清醒，我袂昏沉。我知影我要咧各地呼吸，五分钟算虾米？十分钟啊！我也是在各地呼吸，我是一个真清醒的人，真好。十五分钟啊，半点钟以后，你开始在讲啊，然后跟房间的人看到你在讲，因心内想讲，哦，有够好，我嘛要倒落来。尾啊，伊嘛拢困去啊，嘛拢在讲啊，规个房间拢在讲，而且规个园区、规个中心变成。公公叫中心，你伫遮一定爱随时保持清醒警觉。所以人真忝，倒落去的时间袂使超过五分钟，着爱阁坐起来用功，爱用较侪时间伫静坐哩。另外有一种危险，要提醒大家是，伫即个阶段一定爱伫室内打坐。你若是坐伫室外日头中。对你是毋好诶，当然佛陀是伫户外，坐伫一盏菩提树下成佛诶。 伫大自然空旷的空间，感悟幸福的。毋过，这需要等到修行修炼以后才会使。伫目前这个阶段，你若是伫生活室外打坐，外面的微风吹过，会接触到你的鼻腔，甲鼻腔卡的范围，安尼你就无法度感觉到家己呼吸微细接触，所以卖伫室外打坐。休息的时间，伫室外坐咧休困是无关系。毋过伫静坐时间，你若是伫室外打坐，虽然目睭开起来，毋过室外的光线直接照着目睭皮，你就无法度集中精神，搁较深入来用功。所以爱伫室内用功，这对你非常重要。还有另外一个危险是，中昼十一点，当你排队吃中昼的时，你可能会想到你的暗顿。伫这暗顿，敢若吃一点啊，要安怎？我惯是伫中昼吃几盘，安尼上好。即摆就来吃两大盘，一盘是中昼顿，另外一盘就当作是暗顿。老师常在讲，你一定爱践行家己，我爱有气力，规气就来三盘。安尼实在真危险，食伤饱，致使你无法度静坐，袂当修行。你若是平时食一盘，即摆应该食四分之三盘，互你四分之一位24小时保持空的状态，安尼你才会当修搁较好。卖钓猫关个位，食伤饱会造成困扰，空出为四分之一的空间。这对你是有帮助的。另外一个警告是，完全恬静是非常重要的。经过几天的修行，你已经发现到你的心真高维，一直在自言自语。当然，你若是有任何修行方法的问题，随时会使甲助理老师讨论；若是有任何生活上的问题，随时会使对事务长讲。毋过，伫同学之间绝对袂使讲话，甚至嘛袂使用眼神或者手势交谈，随时保持对家己的关照。家己内在实相是遮尔重要，你一世人拢咧对外攀缘，即嘛开始观察内在实相。即阵你若开始甲其他的同学讲话，安尼你就开始替家己制造问题咯。这个无时用的心，就会得到更较侪自言自语的话题。你若是甲别人讲话，安尼当你静坐时，所有讲话内容拢会一直浮现伫你的心内，伫你心内加滚未煞。真侪甲你讲话内容相关或者无相关的念头，嘛会开始浮现，这会造成你的困扰，而且嘛会造成迄位和你讲话的同学的困扰。当你讲话时，你袂对壁讲话，嘛袂对树仔讲话，你一定是找人讲话。毋管你找啥人讲话，一定是伫遮修行的同学。安尼，你同时嘛，予伊真侪打梦想的题材。你就是咧制造其他同学的困扰，而且两个人讲话声音嘛，吵着其他的同学。所以卖讲话，爱保持恬静。你会了解恬静的好处。恬静的另外一个重要理由是，昨暗你发愿要受持五戒，其他的戒像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，拢真容易遵守。毋过对不妄语这条戒，因为过去的习性，当你讲话时可能会碰风。或者暗藏某一寡事实，安尼你就犯着不妄语这条界。伫五界基础里，只要内底一个基础动摇，你的心就会变较脆弱。所以，卖讲话爱恬静，完全的恬静，你会发觉对你真有帮助，非常有帮助。另外一项非常重要代志是，卖伫这个方法里掺杂其他的方法。你已经发愿伫即十天内要完全投入。十天以后，你是家己的主人， 会当自由选择你的修行方法。毋过，伫即十天日，你已经完全放下自我，无要参谈其他的方法。有的同学可能会认为，我读过一本册，册人讲内观是安尼修的，四念珠是安尼修的，或者是我的传承讲修行爱像安尼，用思想观想，为什么唔修一点啊这，一点啊那呢？安尼是真危险，你是咧冒险。我记一个咧，有一个人惯死骑啊一只白马，有人予伊一只乌马，讲你会使试骑这只乌马，伊讲好啊，我骑看卖。毋过我无想要离开我的白马，我要一脚踏伫白马顶，一脚踏伫乌马顶，真正有危险。有人惯死过家己的船，朋友予伊另外一只船，伊讲真好，我要试这只船。毋过我要一脚踏伫我的船，一脚下伫你的船，安尼搁较危险。一脚踏伫即个修行方法里，一脚踏伫迄个修行方法里，这是真危险的。伫即十天里，千万毋通安尼做。为着你自身的安全起见，十天里一定爱按照所教的方法去做。虽然阮一直咧警告，嘛是有人毋听苦劝，方法乌白参谈，啊卡伫内面。连老师也无法度帮忙。若是无意中参入你过去的方法，你无法度控制伊，不要紧。譬如讲，你过去可能修过思想的方法，在你觉得呼吸的同时，你可能会不知不觉咧思想。当你发现的时，你讲哦，袂使袂使，这个方法袂使用思想或者观想的方法，然后你家己害掉。真可能不知不觉会阁重复，你阁家己害掉，这并无危险。毋过，你若是刻意参谈，调工加入其他的方法，就会造成无必要的困难，所以莫冒险。而且爱注意，莫行出限定的范围。南武将的范围拢标示真清楚，为着你家己的利益。请毋通下过遮个界限，而且爱好好利用你个每一分每一秒。你若是会当按照所教个方法用功，剩个九天对你来讲是非常重要个。伫第十天个时阵，你就会深深体会到，有影即十天伫我个生命里是非常重要个。毋过，只有真正用功，你才感觉会到。好好利用时间，好好利用这遍机会，好好利用这个环境，好好利用这个美妙的修行方法，这个这么好的法，这么合理，这么科学，而且无宗派色彩的法，为着你家己好，为着你家己的利益，为着解脱束缚，解脱贪嗔痴的锁链，啊，享受真正的安详，真正的和谐，真正的快乐。愿恁拢会当享受真正的安详、真正的和谐、真正的快乐。为着新学员的利益，我也有一寡话要交代。头拄仔，恁可能注意到，而且伫未来的九天里，恁嘛一直发现，当恁听到我唱上三遍，马瓦杜、沙巴、 梵伽人了后，有一挂鼓声的对咧回答：沙度，沙度，沙度。毋通叫是，这是一种仪式，或者典礼。爱了解这是啥物，因为当一个人一直咧修持内观，都伫心口与三业里，一直咧增长对家己或者别人拢有好处的善业。啊，当一个人完成这个善业，都会伫内心里增长对别人的爱心、慈悲佮善意。愿这个善业功德，会当含其他人分享。所以，玛瓦杜萨巴曼伽朗的意思就是愿一切众生快乐的意思。所以，听到这个祝愿的人，伊嘛同款升起对别人的爱心、慈悲佮善意。因回答讲：“萨杜，哦，讲了真好，讲了真好。现在，现在，我嘛赞同你的善愿，我嘛赞同。”愿一切众生快乐。若是你嘛伫心内升起对别人的爱心、慈悲佮善意的话，安尼你才回答：沙度，沙度，沙度。若无，就毋通将伊变成一种仪式。即摆会使休困大约五分钟的时间，才阁定开始。即摆请大家休困五分钟。